你说你别要在下雨天，

始终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也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